如梦令，元旦，1930年1月。凝化，清流，规划，露爱林深苔滑。今日向何方？直指武夷山下。山下山下，风展红旗如花。